通，从讲普通话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装修方面的话题哈。为此请来的是美房美邦软装体验馆013012的店长何喜进啊，何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请何店长来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壁纸方面的事儿哈。因为呢，壁纸说实话哈，在整个我们家居的这个铺贴的面积当中，其实还是挺大的。而且呢，它，我觉得啊，当然可能对于这个建材行业来说，它可能属于这种软装方面哈。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我觉得它既属于软装，又属于硬装。为什么呢？像它又有这种硬装的属性，比如贴在墙上，哈哈，虽然说这个不太好换，但是它也可以换的嘛哈。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它既属于硬装也属于软装，又能给我们家居增加很多的这种气氛和氛围啊。 是的。 所以我觉得选好一款壁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哈。那我能想问一下嘛，就现在整个这个壁纸行业的一个流行趋势是什么呢？ 嗯，好的好的。然后现在市面上啊，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现代工艺的啊，现代的，然后一塑啊，就是那种特别今年就是那个流行那种高级灰，特别是年轻人比较喜欢， 嗯，就是素一点的，就不像以前可能有很多大繁复的花儿啊、什么 的 那种哈、 嗯， 就是素一点的、简洁一点的， 对对对， 比较多， 对， 嗯， 还有一款就是那个精压无纺精压啊、 嗯， 它这个就是也是比较适合年轻人。 什么叫精压？ 无纺精压，它是一种深压的这种工艺，就是看上去有点、5D 甚至8D 的效果， 嗯， 对， 就是有点类似那种立体的感觉， 嗯、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啊，就是大家可能喜欢在这个就是质感上或者是观感上有一定的这种飞跃，不像以前我只是光看有花儿就完了。 是的，是的， 啊，所以说今年可能大家一是比较的这个简单的，崇尚这种天然的， 是的 那种，另外一个就是要一定要有质感。 没错， 对吧？这个可能是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些趋势了哈。 对。 那如果很多朋友说，那我想去挑选这种壁纸的话，可能我还是要从它的这个种类说起， 嗯、 因为毕竟每个种类它都有各自的一些优缺点，每个种类有各自适合自己的一个人群，然后在每个种类当中也有他们各自的一些这种特点哈。 嗯， 那跟我们来聊一下吧。现在我们的这个种类还是那三大类吗？ 对对对，还是那三大类。 嗯。 然后那个为首的还是无纺啊， 无纺布， 对对对，植物纤维的无纺，还有一个 PVC， 嗯 嗯，对 ，PVC 覆膜， 对对，覆膜、覆膜壁纸，还有一个纯纸， 纯纸， 对，纯纸一般应用在中高端的居室为多， 嗯，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啊，咱先说这个无纺布哈，无纺布类的这种壁纸呢，可能现在应用起来比较多， 是的 啊，相对来说呢，因为它的可能是不是它的花型更好一点，能说说它的优点吗？ 它的优点应该是结合那两个的总和， 嗯， 还要多，因为它是它的百分比的话，我参考过一个啊一个数据，就是大约在70%左右， 嗯， 占整个三大种类的70%， 嗯， 对， 就是在整个市面上，比如说整个三类壁纸70%都是无纺布的， 嗯，是的，是的， 哎，那为什么呢？无纺布为什么它能占据这么大的市场？ 首先第一是环保， 嗯， 对，它得环保，二一个是透气， 嗯， 吸附性强，对。嗯，像好多就是那个家居当中啊，面临好多问题，就是哎呦，你的壁纸发霉了，受潮了， 嗯嗯，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就是下一步会做那个，因为这是PVC的原因，它不透气性不好，所以说这是壁，这是无纺纸的一个强势。嗯，对。然后无纺布的话，它的构造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一层布，然后贴在那纸上？对对对，表皮是无纺纸，表皮是，对，布，是布。对对对对。然后贴到那个纸基上。现在流行最厉害的是那个奥斯隆纸基。嗯， 奥斯隆是品牌吗？ 奥斯隆是那个德国那边的一个。 很高端的一个制纸工艺，制纸的工艺， 对对对对，就它这种工艺就叫这个奥斯隆。奥斯隆，对，奥斯隆。那这种工艺它和之前我们所说的其他的工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它更加严谨一些，就是整个的那种材质还有那个细微的一些东西吧，环保性能啊，坚韧性啊，都是很超越的。 就是那它的厚度呢？因为有些人觉得说，你像一层布附在纸上了，那会不会很厚呢？不会，不会。奥斯隆就是这块纸基的话，并不是很厚很厚的，但是很薄。它只是这个基层处理的非常漂亮而已。对，经那种就是超薄的，也不是很厚， 也不是很厚。 那无纺布的话，它既然的比这纸要多了一层嘛，就在纸基上，那会不会就有这种环保问题？因为很多朋友说，那你这个无纺布和这个纸它是怎么压上是用胶粘上的吗？ 嗯，不是，对，它是特殊的这种工艺，经压而成。 那就是高温吗？热压吗？还是什么？ 热压。 所以它里边不会用到胶粘上是吧？ 不会，不会用到胶，对。 那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选择的时候是可以放心了，就不会说我说这个，因为以前经常觉得说好像多一层就得拿 那种纹理性鲜明， 嗯 啊，凹凸性鲜明，还有就是防水性，会好多那个消费者问到一个防水，说你这壁纸防水吗？ 嗯 啊，壁纸防水，所谓的防水就是表皮防水，表皮防水的话，那只能是 PVC 能达到这个效果、 嗯、 ，PVC 表皮就是一种塑膜的一种效果、 嗯、 啊，它会就是拿湿布可以擦拭，沾水可以擦拭，就是现在无纺布也能达到，不过它这个防水效果没有。PVC 要好， 但是我觉得咱们普通的消费者，你在家里用也没人拿墙上泼水，对吧？因为之前我记得好像有一位朋友，他家用的是还不是别的，是纯纸的呢。纯纸的话，相对来说大家会觉得说更加脆弱一点，是吧？一会儿我们也会具体来说。那比如说上面有点什么稍微有点脏啊，他拿水就是湿布嘛，去擦一下，也很干，也没有什么问题，他也没有说就整个这块就花了，就坏了。所以是不是无纺布它也有这种可以耐擦洗的这种？ 嗯，对对，无纺布只是仅次，它的耐擦洗程度只是仅次于 PVC。 嗯， 因为好多消费者他有人很开玩笑的叫这个针啊，说你是不是这个防水？防水的话好，我拿水管子我冲一下，那是不现实的 啊。对 对对对，所以说正常的防水是可以的，就是说你像无纺纸脏的话，可以拿湿布把水拧干啊，千万不要掉水滴的那种拧干， 嗯、 拧干了以后擦拭，把这脏东西擦拭干净以后 ，OK。然后自然干了以后恢复原状， 嗯，就可以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防水呢，比如像是刚才说它的防水，不是说你拿水管子去呲它、啊， 嗯，是的。 像平常你拿一个湿布潮湿的这种布去擦，应该都是没有问题 的。 嗯啊，那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你说到的那个什么几滴几滴的那种效果呢， 嗯、 是在这个无纺布上实现的吗？ 对对对对，无纺纸上有精压是，然后也是今年的一个主流， 嗯， 今年的主流。对， 那像这种你精压的话，它能呈现的多立体的这种感觉呢？那它怎么实现的这种？ 嗯，它就是用特殊的工艺压制，也是一种压制而成。 嗯， 对， 也是用压制。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上面的材料还是布吗？ 不是布了。 嗯， 对，它是一种特殊的工艺。 是什么东西呢？上面呢是一种化学材料？ 不是化学，不是化学， 不 是 化 学。对，它其实是一个表皮儿，附在表皮儿的一个那个类似于模子似的一种重力压出来的一种效果。 就是下面其实还是纸，只不过呢，就是可能有一个模子，然后把这个纸压出 一 个这种凹凸的这种造型。 对对对。 啊，那所以它其实还是环保的，因为有些出了一个新东西吧，就是我们可能就会带大家去问一下它的这种环保度，因为真的现在这个环保这个事儿啊，真的。 太重要了， 对，不容小视，不容小 视。对，因为在装修过程当中有很多这种，比如说我的甲醛呐、啊，还是说什么其他品位的这个 VOC 啊等等一些东西哈，大家还是挺害怕的。 是的， 对对对。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无纺布的这种壁纸啊，那这种可能相对来说现在占70%都是， 对对，主流。 主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相对来说，是不是样子也比较多？然后呢，这个用起来就是相对它的这个地方用的也比较多一些。像无纺壁纸是不是哪里都可以用？ 嗯，是的， 客厅什么的， 是的，是的，是的， 卧室都是可以的， 对对， 都是可以的， 对，它号称全能的， 全能的， 对对对， 嗯，哎，那另外的两种呢，就相对脆弱一点的， 哦、 那咱先说 PVC 吧 ，PVC 覆膜的这种，就是可能相对来比较劲造吧。 对，它比较劲造啊，就是像消费者说的防水啊， 嗯、 是拿水管子可以冲那种，但是实际上达不到啊。对它这个 PVC 现在适用于那种工装。 嗯， 对，工装等于大型的宾馆呀，或者是写字楼啊、嗯、那样的。 是因为它的环保性不如其他两种好是吗？ 对，所以说那个正常家居的很少选择。 嗯， 对，但是它那一块就是说它的那种强项，就是它能凸显出一个更逼真的一个效果。 嗯，就它颜色会更鲜艳， 对对对对，比如仿砖呀，或者仿大理石啊，它做出来的相当逼真。 嗯， 对，这是 它 那个是因为它把那东西印在上面了。 表皮，对， 表皮 那个对。 嗯，所以它这个 PVC 的一种材料嘛，要印在上面，这样的话它颜色会更加的鲜亮。 对 对。 但是我们如果是家装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去使用，因为毕竟它的环保度可能没有其他的两种好。 是的。 嗯，然后那它的缺点呢，刚才说了，就是环保度差一点。 对。 优点那肯定就是防噪劲造了。 对对对。 对。 缺点还有一点就是在国内来说的话，容易发霉，可能咱这个制纸工艺差点意思啊。在国外的话、 嗯、，PVC 的这种是容易发霉是吗？ 对对对，因为它表皮儿，刚才说了不是清晰度，它表皮是不透气的。 嗯， 对，它是覆膜的，表皮是不透气。不透气的话、嗯，就是后期有可能通风不及时啊，或者其他问题导致里面发霉了。 啊， 对对，发霉了这块儿，所以说这块儿你只能找专业的师傅来后期处理。 嗯， 是重新撕掉、重新贴呀、啊， 嗯， 还是什么问题？反正是很麻烦。 那这个是因为它的这个墙体，比如说是这种有水汽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呢？ 嗯，都有，都有。对，可能就是基层处理不彻底。 嗯， 就说有时候腻子什么的没做到位、嗯。还有一个就是胶这块儿。 嗯， 对， 这还真是，因为之前呢，我也有一个听众朋友就问我哈、啊 嗯， 说当时家里也是，就是因为其他都不动，可能就是在这面墙上，可能想就简单换一下，可能就换了这个 PVC 的这种。 是的。 然后之前你想他没用 PVC 之前呢，以前刷的漆嘛、 嗯， 然后也没有说什么发霉啊，就那个尤其是墙角那块哈、 嗯嗯， 发霉啊，然后长斑点，就觉得有点湿啊，没有。但是就换完这个 PVC 壁纸之后呢，哎，他说怎么这个角这有点。有点点黑黑点点、 嗯嗯，那就是发霉了，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这墙体也没有动过， 嗯，那就发霉了，对， 对 对， 所以可能还真的是 PVC， 因为它不透气。 对 对， 所以有可能会出现 它的一个弊端发霉 的问题，所以咱家装就尽量不要用它了，而且在环保度也差一些， 建议不要用。对， 嗯嗯。那还有另外一种也是，反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纯纸的， 对， 因为我觉得它的环保指数可能会比其他两种，就是无纺布和那个PVC 都要高。我个人觉得啊、 嗯，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嗯， 纯纸啊，纯纸，因为它表皮，就是你经这压也好，经压也好，它毕竟经过工艺去挤压的哈。 嗯， 纯纸的话，它就是一道纸， 嗯， 一道纸印 的，就是它的 对。 纸机和纸， 对， 它就是、 浑然一体， 就是一体了。 对，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纸， 就是一体。 嗯， 对，它适合那个装修在中高端的一个居家场所。 嗯， 对。这块 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的价格高吗？ 对对对，价格高， 嗯， 价格高，因为它应该在中档的无纺纸的2倍到3倍之间吧。 啊、 哦，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就是因为它，但是我觉得纸应该便宜啊。 嗯，纸都便宜，但对啊，确实是，但是它这个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制造出来的一种纸，它也是经过纸，同样都是纸的话，等于是纸的那种。纸基不一样，层次不一样。 嗯，嗯我明白，就可能因为纸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嗯、怎么说都比那个无纺布要脆弱一点，所以它可能要通过一些特殊的工艺，包括可能它的这个纸的这个层数是不是都可能和那个光是纸基的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而且还有个施工， 嗯、 施工这块纯纸的话，施工难度更大一些。 嗯， 这块要知道，因为没像施工师傅经常会反映这个问题，没有3-5年的话，这个纯纸他们不敢去张贴的。 嗯， 因为张贴完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壁纸是有缝的。 嗯， 你像无纺纸啊、PVC 啊这块都能给达到一种 珠联璧合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但是纯酯这一块很难很难达到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呢？ 这是它本身一个，因为你无纺酯的话，它表皮或者是什么，它有一种吸附性，湿的时候跟干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收缩或者张开一个效果，所以这纸不一样，纸您贴是什么样，然后后期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是纸一个弊端 啊。所以就是说贴纸的纯纸的这种客户的这个家里头，相对来说这个基层要做特别好。 嗯，对对对对，墙体基层的要求很高。 嗯， 对，然后对胶水，然后胶水的那个粘稠度，是施工的那个工人的那种熟悉程度，熟练程度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它这种比如说纯纸的这种胶和你说的那无纺布的这里边所用的胶是不一样的是吗？ 都一样都一样，就说一样的东西，就是结它是需经过调的，需要水调一下，就是粘稠度不一样 啊。 你调、那个、 就有的可能调稠一点，调的稀一点。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啊。然后再加上工人的手艺是吧？ 对对对对，相当手艺、 啊、 对。 那像这个纯纸的这种啊壁纸，它的这种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知道的，它环保度可能会比较好是吧？ 对 啊。另外其他的还有什么样优点吗？比如它的颜色上啊，或者它的耐用度上啊。 纯纸的话，其实它的优点就是环保， 环保， 对，这是它别人比不了的环保性。啊，它几乎就是说，你像啊，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环保是咱不低于多少的话就达到一个环保，但它那个几乎为零。对对，这是它的一个强势。 对，那颜色上和这无纺布的话， 颜色上它没有无纺布的那种，一是立体，二是那种，色彩的这块达不到， 达不到。 对对对，它会，无纺纸，就是那个纯纸这现在这块，它主要应用在美式风格、美式古风的一种风格上。对，就说有种做旧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清晰度你达不到，你只能说达一个多久。对 对对对对对，它可能没有那么鲜亮， 对， 是吧？ 对对对。 但是我倒觉得说家居当中啊，就是可能也不能做的太鲜亮，说你弄个大红的或者什么的，这种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啊。就是一般家里我看用的颜色比较多都是淡淡的那种， 对对对，比较素雅型的， 比如说什么淡绿呀、淡粉呐、淡黄啊、米黄啊、 对， 米白呀、 对， 再加上蓝呐、是吧？淡淡的这种， 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您选择哪种，应该都能够达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就现在可能大家比较流行的也是那种素色嘛，或者说是简约的这种风格，所以我倒觉得纯纸也还是有它一定的优势的。 是的，是的，是的。对， 你看它又环保，然后呢，这个颜色又完全能达得到。是吧？ 对， 应该还是可以，就是价格稍微高点儿。 价格是高点儿， 高点儿。对对对，行，那我们也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现在目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三种 PVC 覆膜的，然后无纺布的，还有这个纯纸的，他们各自的一些优缺点啊，也希望对大家呢有所帮助。那我们再来说说价位哈，就是我们不说某一个品类啊，我们只说大概的市面上的一些这种价格的一个区间范围啊， 然后现在啊，这个壁纸这一块，因为种类上千种啊，咱就不一一去说了。它这个价格区间分在就是那个几十块钱的，一二百块钱，甚至五六百块钱，甚至一千多的都会有。 您说的是一卷吗？它 对对对对，它的那种规格是一卷。 嗯， 对，好多那个，因为好多那个业主来了也问我啊，他说你这个壁纸多少钱一平啊？我说您这个肯定就是不专业的。因为壁纸不是按平的，壁纸是按卷 儿。 对，因为这块他要说按平的话，就会，到最后实质上他是吃亏的。对对对对，所以说每次顾客来的话，我都会跟他们这么解释，我这壁纸是按卷儿、 按卷的。 对对对。 然后那我就想问一下，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可能从几十到几百，甚至可能有的特别贵的上千都有。 对对对。 那他这么多的价格相差这么多，他到底区别在哪儿呢？ 环保性，还有那种对纸基，表层处理，还有那种品牌的一个。 品牌效应那些东西， 对，对，都含在里头了。对。 那比如说像这种环保，那因为我现在知道，好像这个壁纸的这种粘贴，基本上都是用那种鼠类胶了嘛，就很少用化工胶了哈。 对 对 对。 所以那基本上都是这种糯米胶啊，那它怎么还会有这种环保度的一些区别？ 这一块吧，它主要是那一是工艺，二是一个厂的规范性，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机器的话，壁纸是有机器压制出来的啊。这个机器有可能是国外进口的那种就是说后期做出来以后，刚才又提到一个显缝不显缝，还有一个 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它会区分出最简单的一个您辨别方式，就是您闻一下，贴在纸巾上你闻一下，稍微有味道的，那就是劣质的壁纸。 嗯， 对对，要是没有淡淡的木香的那种，或者那个植物香的那种，那就属于正常的壁纸。 嗯，所以其实从各个方面，很细节的方面，它都是有区别的。 对。 然后呢，就是那比如说我们去闻闻的话，我就喜欢闻那种什么味儿都没有的，就是可能也不对哈。 对，不可能。对， 就是它会有那种纸的那种， 有它特有的香， 特有的那种味道。 对。 但是你要闻起来会有一定的这种。就是感觉像化学式那种， 很刺鼻的味道， 那肯定就 很刺鼻的味道。 不对，那个刺鼻味道是什么味道呢？就是 它做工， 就是它工艺上做出来的。 对对对，工艺上做工，可能是比如说平常要需要10个步骤吧，它只用了3个， 嗯， 或者是甚至更次2个， 嗯， 所以就打这个纸也是能做到，为了便宜嘛， 嗯， 对，它也为了精简工艺、精简人工， 嗯， 达到一个很粗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也能贴在墙上，但是后期的这种环保性 不太好， 差一点的。 嗯，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市面上去买这种既环保啊，颜色咱不说啊，咱也不说那个就是是不是新款，因为新款大家知道会比旧款会高很多， 嗯， 但是其实东西是一样的。 对， 就是我们去市面上去看的话，大概什么范围区间的壁纸，我们贴在家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太便宜我们不敢买，对吧？ 是的， 太贵了我们买不起。 是的， 对吧？ 对，建议这一块啊，因为壁纸这一块也是，他好多人说壁纸这块水很深啊， 嗯， 建议去那些大牌， 嗯， 大牌的品牌店去购买。然后一是就是壁纸这一块买一个价格区间在100到200之间，这是一个普通家。 您说的这个100到200是 美卷的 无纺还是那个纯纸？还是都包括？ 纯纸达不到，纯纸的话得纯纸200起的， 200起的。也就是说，你要买无纺布类的， 对对，无纺布的， 100多到200多。 嗯，对对对。 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就性价比就会不错了。 对对 啊，然后你要买 一般家庭所用， 一般家庭 对。 如果要是这种纯纸的话，可能就是200以上。 200以上， 200以上的价格， 对， 相对来说可以没什么问题了。 对， 几十块钱的那种，可能就除了厂家甩货。 那样的话也会有，只能说会出现。后期的 问题是吧？ 对对，一系列问题会出现了。 嗯， 但是一般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来说，我们会建议顾客不要选那种， 不要选择这种， 对，一分钱一分货嘛。 对，现在这个市场上，比如说我锁这个一卷的这个价格，包括人工了，比如说我上铺贴啊什么算了吗？ 不包括。对对对，我们正规的公司的话，都是纸是纸，胶是胶，然后人工是人工， 人工 这样的话，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嗯， 对，知道你这个纸的那种纸基的组成部分，然后就是你的纸的质量，胶水的质量，然后工人的质量，然后这块儿您透明的看到，就是需要单加的，对，这单加的根据每个地域性不同，所以说它的那种收费标准不同， 不一样， 对，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在买壁纸的时候要知道，就是除了刚才咱说的这个整个壁纸的这个价格是吧，就纯价格， 对， 然后另外一个人工价格，还有一个是你用的胶的价格，还有需要我增加的吗？ 没有了 是吧？ 没有了，对 啊，就这三种，就是三个， 对， 那一般这个人工现在多少钱了呢？好像每年都在涨啊， 每年都在涨，在30块钱左右吧， 30块钱左右， 对，在北京这块儿，在北京这块儿。 那胶呢？比如因为虽然都是薯类胶，都是那个糯米胶，但肯定也有好坏之分吧？ 对， 大概多少钱的会比较合适？ 胶建议在那个我们有一款在68元，它是那种可食用级糯米胶， 可食用的，反正就是60来块钱的， 对对，因为经过检测了， 就还不错。 对它这，因为它这个胶的铺贴面积在5卷左右，对，在5卷左右，5卷，1卷是5平米，30，对，30平米， 对 对， 好的，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人工啊，大概是在30左右， 对， 是吧？ 对。 然后那个胶的那个差不多在60多块钱， 对，68，对， 68左右啊，就是基本上还算比较不错的胶了， 是的， 就可以用了，没有问题。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我们先进入广告。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沙，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

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高燕。大家有什么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美房美邦软装体验馆013012的店长何喜进。何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装修的问题啊，尤其今天我们不是说这个壁纸吗，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哈。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快讯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近年来，家居行业呢是刮起了一场零甲醛风。那在各大家具卖场当中呢，打着绿色环保、零甲醛旗号的这种家具呢是比比皆是。那很多人通过这种走访啊，相关专家也了解到，其实说实话啊，这个零甲醛呢是一些商家利用消费者对于甲醛恐惧的一些心理而做出的营销手段，绝对的什么零甲醛几乎是不存在的哈。那这个其实我们除了这种啊家具，因为今天主要我们来说说这个墙面的一些材料，无论是像壁纸啊，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墙漆哈，是不是这个零甲醛都是不太可能存在的？ 对，几乎不可能。对，通俗说几乎不可能。对， 因为毕竟可能在，因为像咱知道，像这个窗帘、衣服，当中其实都是有甲醛的。 是的，是的， 对吧？然后像壁纸，是不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是会有，就是它本身材料当中会有一定的甲醛？ 会有一定的。对。 所以说到真的是真正的零甲醛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 不存在的。 对对，就哪怕这块说那个，说哪个说硅藻泥这块，对对，它这说零甲醛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现实的， 对对对，好多已经报过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在壁纸当中，或者在一些这种墙漆当中，说到这个甲醛的问题哈，就是壁纸可能还是存在于这种工艺上面的，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它，因为它胶咱们可能应该是没有的吧。胶应该是没有的，是不是？ 对对，胶没有， 胶没有，因为它都是糯米胶嘛，或者薯类胶，那也就只能是在工艺上会出现。那工艺上基本上是不是通过，因为纸这东西咱知道都很脆弱，它经过工艺的话，是不是就通过一些化水儿，这个浸泡啊什么的？ 对对， 会不会有这种？ 对对，一是这一块，还有一块就是说它的那种，生产车间不卫生，或者是那种员工的不卫生，或者一系列东西都会导致这个壁纸的品质下降，达不到一个环保的一种要求。 所以就是说可能是在工艺上会有这种甲醛会出现。 对。 因此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这种大品牌的。 没错。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看它为什么价格，可能咱们也之前也说过，从几十到几千的都会有。 价格区间。 这个工艺上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 因为以前我们在看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像橱柜呀、什么的，我们都知道它工艺不好、封边不好，这一讲究就出来了、是吧， 对， 然后或其他的这种工艺不好，因为像纸这种东西咱们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对， 对吧、所以呢你只能是比如说从辨别上，待会儿我们也会讲哈，这怎么去辨别，比如说闻闻呐， 对， 或者说 对 或一些这个品牌的这种感受上哈，来辨别去它，行，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零甲醛是不存在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被一些这种零甲醛的这种广告所忽悠， 对对，给迷惑， 别迷惑，但是不是最好可以看看他们的检测报告会不会好一点？ 对对对，建议大家伙是这样的，建议大家是这样的。 然后一般正规的厂家，它都是有多少报、有什么样报告？比如说就是环保检测报告，是吧？还有什么报告？ 对对对， 质检 环保，对对对， 都会有。 对， 尽量的去看一下。 对，还有后期的一个服务这块，对对，这块建议，签一些那种。服务这块的协议 啊， 对对 对, 对， 一般像这个壁纸是保质多少年呀？ 壁纸理论上说10年8年没问题，对，它只能说就是说那个使用期限的话，15年20年都可以保年，主要存在一个就是说你后期的话，因为壁纸号称那个墙上的时尚服装，对，它就是后期您比如说不喜欢了，是吧？您不喜欢了，我看我过年什么都会换一下，然后就撕掉，重新贴，是那种可能性。就正常，如果不是人为的话，不是人为故意用烟雾去碰的话，不会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啊。 对， 所以呢，它没有一个保质期是吗？就是或者我们经常会签主材的时候，都会说我这保你3年，保你5年， 对对， 有吗？这个 所谓的保就是后期的那种壁纸面临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开缝啊，缝隙这一块，对，还有就是刚才说的 PVC 这块里面有污染啦，就是反潮啦，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一块是保这个东西，正常纸张上只要上墙是没问题的， 都没有问题的， 对，但是很次的壁纸不敢说啊，只是上几十块钱的那个壁纸 不敢说，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的意识转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注重这个装饰的装修消费，并且从追求物美价廉或者是性价比上来开始向追求品质化和个性化转变。那但是呢，由于家装行业市场准入门槛低，大量的缺乏资质的经营者甚至是游击队承揽家装的业务，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品质，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还引发了消费者的一些投诉啊。 是， 这个确实是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图小便宜啊，或者说就是找一个家门口的一个游击队我就来了，这个不太好啊。 对，上回经历回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老大姐啊，去我那买壁纸，说：“哎呀，我被坑了。”对，我说：“为什么呀？”不是壁纸啊，是整个主材。他就是说那个小区刚下来嘛，刚分现房了以后，然后找那种就您说那种打油机的那种啊。他们正常，他们油机站就是在3个月左右。他们去的话，去跟物业会签3个月的合同，签完合同以后，他就会在即刻嘛，就把这个客流量达到一个点，比如说我3个月我要散30人或者50家，我冲一个快，所以说就操做完以后然后就撤了，这种情况下他后期他就没有是任何保障的，对对对，所以这块建议大家伙还是选择正规的这装饰公司或者主材商去做这个东西， 对，好歹您最好建议大家去找那个就是在建材市场里头， 对， 就是大的建材市场里边有， 他有 双重保障吧， 对对 对, 对吧， 对， 哪怕比如说厂家有些问题了，我还可以找市场， 对对对 对吧， 对对， 这种东西马虎不得， 对对， 这说了过很多次，不像自己在网上随便买一个什么小挂钩啊，小碗啊什么，这不一样啊。 对，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金九银十呢，一直都是这个被家居行业定为装修的一个黄金时期啊。装修公司和工人往往也是为了赶活抢工程而忽略品质，那这个时候他们干活都比较快，但是这样一来装修质量呢是难免会毛糙。另外这个秋冬季呢是中国传统节日集中的一个季节，家装行业的施工人员大多也会回家过节，所以业主们在验收的时候要仔细的把关。那其实说到这儿呢，虽然这个十一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马上春节要来临了，或者元旦呢也要来临了，对吧，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也不妨给大家 提个醒吧，啊，你这边也经常在这行业这么多年了， 嗯， 啊，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说一下？ 对这一块那个对，确实是金九银十啊。不过现在装修季节也马上要快过去了， 嗯， 十二月份到二月份是一个 淡季， 装修的一个非常淡的淡季， 嗯， 对，包括里面好多主材也不适合施工， 嗯， 就比如说我这壁纸这一块， 嗯， 因为墙体的那种潮湿度啊，或者是基层的不稳固。都会导致这个壁纸是没法上墙的。 嗯， 我们所谓的没法上墙，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可以给您贴上，但是贴完以后，它那个就达不到一种正常壁纸的一种保质期的期限。 嗯嗯， 所以说这一块我们是不允许上墙的。 那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我真的，因为可能之前，比如说可能人家九月份就开工了， 过去 那可能很多朋友说，那等我真正比如说把墙建好，然后我把这个各种弄好，到最后贴壁纸了，可能真的就赶上了刚才你说的这个 问题是 这个时间。那这个情况下我必须要贴，那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可以帮，或者是不是能多晾一晾，是不是就能解决，还是怎样，有什么办法吗？我必须这个季节贴。 它的施工时期会长一些啊。然后还是拿壁纸来说吧，这一块的话，壁纸的正常建议室内的恒温在5度， 嗯 啊，5度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冬天的话，在没有供暖或者供暖以后，也不建议就是那个暖气太大啊，这一块还保持一个恒温的一个状态，嗯，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建议就是说，如果要没有暖气的情况下，还是或者电暖风啊，或者是空调开一下，把这个壁纸的那种湿度去掉，湿气去掉， 嗯， 对。 哎，那可是很多，比如说二手房装修可能会大操大办，就是可能整个我从墙都刨了啊，就像你说空调我不可能有啊，因为像最后还没贴壁纸呢， 对对。 然后暖气这个时候，你想它施工的过程当中肯定都把那个主管道给掐了嘛， 对。 然后只能是所有比如墙壁纸全弄完了，我才能把暖气接上。所以呢，这个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吗？我只是说屋里我如果不通风是不是会好一点，但是会不通风会不会干得又慢呢？ 对对对，它的施工的期限肯定是很长很长的。 嗯， 对对。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季节正好赶上了，那我也没办法，我得贴呀。 对 对, 对， 那等于说贴上之后，那可能我需要等待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让它慢慢自然干。 对，自然干。 然后我还不能说把窗户打开，天天通风。 不能通风，对。 还不能通风。 对对。 然后，但是我相信这在楼里一般情况下关上门的话，温度也还好，它不会说一下到0下几度哈。 对。 整个这个，因为整个楼里它也，别人家供暖，其实你们家也挺暖和的，对吧？ 对。对对，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你们家虽然供不了暖，只是说我把这个时间拉长，你别入住，是不是就会就能达到开春了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理论上说是这样是不好的， 哦，是不好的， 是不允许这样的。但是对你如果要是确实像您说的赶上这一波了， 那没办法， 对对，那只能那么操作过去。 嗯， 对。肯定是时间上要长，就是它的施工时间要长， 施工时间要长。然后 首先这干的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呀， 干的问题， 对， 啊，对对对， 包括墙砖啊、地砖呀，啊，包括壁纸啊，包括一系列的，需要大的去改动的东西，都需要，包括家具的那个味道的排放都需要时间的。 嗯，对，嗯，所以就是你一个施工的时间长了，再一个你量。就算晾味儿，或者说是 对对 晾等的过程当中就会长， 对对 对, 对。 那像这种情况，那得等几个月吧？ 对， 差不多。 开春以后， 开春以后， 开春以后啊，万物复苏的时候，对对对对。 对，那正好那会儿搬家也挺好的。 是。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可能你也在这个行业当中，我们也不说品牌哈，我们就简单说说这个不同的品类。就比如说像壁纸，可能在这个季节是没有办法去铺贴的。那比如像墙漆呢，或者像一些硅藻泥，或者像一些那个什么贝壳粉。 对， 这类的东西他们是可以的吗？ 大同小异，因为这块啊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墙体主体的干燥 问题。 对，它要不干燥的话，是不建议上墙的。 那干燥我们怎么能判别呢？比如说最开始做基底层的时候，比如水泥啊什么砂浆，当然可能墙体没有这刮，就刮腻子吧。 对对对， 像这刮腻子大概是不是就得晾了，就比之前要晾很长时间？ 嗯，对对对，基层肯定就是以腻子为主啊， 以腻子为主， 它必须跟那个对跟墙体要完全结合在一起， 嗯， 粘在一起， 嗯， 对，才能达到一个壁纸的施工，包括硅藻泥的施工，包括墙漆的施工， 嗯， 对吧？因为它是一个贴上去的嘛， 对， 对， 所以也就基本上得等这个晾时间长一点， 对，对， 干了之后你才能贴壁纸或者刷漆什么的， 对对对对，必须有这种。 然后刷完漆之后，你又得晾时间长一点， 对 是这意思吧？ 漆啊，我不能说辨别说漆不好，就是应该叫乳胶漆，它是毕竟是化学的东西多二成，所以说我也不说它的环保性多那什么，是吧？就这一块儿，包括硅藻泥，然后硅藻泥这一块的话，其实在北方的话，并不是走得很好。对，他为什么他面临一个问题，还有一次就是我一老顾客来了，说我这硅藻泥裂了，我说不对呀，硅藻泥能裂吗？确实，后来我去他家以后，确实裂了。对， 会不会他选的这个不是很好的这种硅藻？ 也可能是啊，因为现在硅藻泥的品牌也是 很多， 对，很杂， 种类也很多。 对， 那像一些贝壳粉类的东西呢？ 贝壳粉是小众的一个东西吧？ 啊， 它这一块的话，只是适合局部的一个填充，一个渲染，不适合整屋去做。整屋做的话，你会让你的，心情上是一种，它毕竟色彩这一块你受不了。对，它比较斑斓一些东西。 反正这东西吧，我觉得还是根据大家自身的选择吧。您选择什么样的，还是看您自己的需求。当然现在工艺上先进了，可能比如像贝壳粉也好啊，或者其他的这种也好啊，它都能达到比如说我们所要达到的一些效果啊。 对， 比如也许整屋也都没问题了啊，这都是各种行业的发展嘛。 对， 但是这个具体种类还得您选，但是最重要一点啊，记着一定是环保问题。 对， 只要环保没问题，您选择什么都没问题。 对，把好关啊。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何女士呢，近日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说家中的38平米的房子啊，双方约定是23700块钱啊，付了13000，然后并签订了合同，装修一半，结果人家撂挑子了。工长提出后面的活要加价3000，10000块钱的尾款呢也要一次性结清，如果不给，后面活就不干了。这种装修队伍现在应该除了这种不正规的啊，就很少了吧？ 对，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像那个我一老大姐过来了吧，就是说小区蹲点那种的，非常，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他们行话叫增项， 对。 我说的很便宜，而你听，哎呦那么便宜，我说肯定好啊，什么东西非常好，但是你进去以后，你只要交了钱以后，好，陆陆续续的东西来了。 对， 这个东西你要加钱，那个东西你加钱，你要加来加去的话， 其实还不如人家开，人家直接开出来的好。 对， 因为很多装修当中有很多的细节，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哈。而且有的他们报价会把本来一项都给拆分成两项去报，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有些东西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他报的当中可能不是说那种特别好的，那如果你一看，哎呀这不行，这个我怎么能用这个呢，我要换一下，得你就得加钱。 没错，是这样的。 然后有可能比如说像水电有他没包括里面，结果你也没算上，结果一看水电改，哎这得加钱呀。 对， 就是有很多这种细节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对， 所以这点呢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哈，然后尽量选择那种现在有比如说 正规的 啊，然后呢签完了之后他会说尾款要怎么付， 对， 另外一个承诺，比如说因为加减项这个东西啊，这个装修当中不可避免，因为有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一个想法，我需要了，那就咱允许他加，但是得有一个限度，比如说他会写上说不超过10%，总款10%之内可能还都算是加减项的一个 允许 的。 对，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大概算一下也没有多少钱，而且也确实是实际情况，但是像这种就是你必须得加，不加尾款还得一次结，不结我就不给你做了， 那就有点强盗了哈。 对，所以呢就很多不正规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建议大家伙就是后期的话这一块做到一个合同，这块一定要看清。 没错， 要看清，就是后期你答应我保多少长时间，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一定要标注上去。 对，而且要把它非常的详细的种类和它的哪怕它型号你都得标上。 对吧？ 因为你看， 尽可能细的没关系。 对，因为很多的种类啊，比如说我说地板，比如说咱说地板，地板大家知道也有强化的、复合的和实木的， 对吧？ 那只写了一个地板，那你知道它用的什么呢？ 对呀，对吧？ 所以的不一样的品类，那可能还是有不一样的价格嘛。 对。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交房之后呢，大家都迫不及待的事情就是装修房子。那装修房子呢，也是一件让人非常头痛的事儿。很多人呢，就是没有装过的话，对房子还是一无所知的。那么我们也下面也来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装修房子的一些顺序啊，和需要注意的一些讲究哈。咱们也给大家通过，比如说咱个人装修过，包括您也在这个行业当中，给大家普及一下。 好的。顺序这一块是吧，装修肯定是一是量房嘛，对吧，那个首先肯定要先看砖，选装饰公司，应该他们是同步进行的，对吧，装饰公司，然后吊顶，那个卫浴，花洒，对吧，然后 先期一系列的硬装， 嗯， 上阵，然后期才是软装这块， 嗯， 对吧？ 嗯，其实他的这个还是挺细致的哈，因为毕竟我之前也装过，然后再加上主持这么多年节目哈，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最开始您第一步先进房子，您自己拿个马扎往那一坐，您先想， 没错没错， 就是您先想一想，哎呀，我这个房子我的这个多少人住啊？然后我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我喜欢一进门怎么着？就是您要把您自己的一些需求 构思出来 啊，您先想出来， 对， 这样的话呢，你才跟设计师和工长，因为设计工长这之前我就不说了，您得自己找好啊， 对， 然后跟他们去交流，跟设计师也好，跟工长也好，交流完了之后，才能把您的一些想法，您的要求，您提的越详细，对您以后装修越好啊，这样的话设计师才能完全按照您的意图去装您的房子，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大家以后自己住嘛，啊，您要是完全让设计师出了以后可能不适合您的生活习惯， 对呀，不喜欢 啊，那这个可能就不好啊， 对， 所以您先想，然后呢跟设计师去商讨这个方案，商讨完了这个之后呢，包括装修公司找好了之后呢，那可能第一步先是这个拆改。 对， 对吧？你二手房嘛，这个新房咱就不说了，新房可能有可能不需要啊， 对对对， 但是二手房可能需要拆改。那拆改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您自己可能就需要先找一些主材类的了啊，比如像刚才说到像瓷砖呐、啊，然后包括像这个橱柜呀、卫浴呀、吊顶，您先把品牌确定好， 对，规划好， 规划好， 对， 然后到时候到哪一步的时候，您可以让他们就上面来测量。 对 啊，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您没找好，再现找，再去找品牌，然后再这样测，就耽误时间。 啊、对对对， 所以呢先把各种想要的品牌您先找好了，然后拆改完了之后呢走水电，走完水电啊，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比如说新风啊什么的哈，都要一起啊， 对对， 水电都在一起， 对 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瓷砖要进场了， 瓷砖进场， 比如说你要贴砖， 对， 贴砖啊，这个时候比如说像那个橱柜呀、啊、还有像一些窗户啊，就可以依次测量了。 对 对 对, 对， 你可以先草测一下吧， 对， 给您出个设计图， 对, 对, 对吧，之后然后呢就是瓷砖进场，等瓷砖都贴完了以后呢，可以让橱柜和这个比如说像窗户啊之类的你就可以复尺了，就是复完尺之后他们就可以做去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施工过程当中，你当然我刚才说拆改那个件都弄完了，瓷砖贴完了、然后你就等这些比如说这窗户啊门呐、啊、安装好，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剩下的比如说边边角角的一些砖呐、啊、就你可以铺上了，然后呢橱柜这边量完了之后呢，就是像什么比如像现在很多朋友喜欢那种就是集成灶啊、集成灶是要先安的，安上集成灶之后您才能安橱柜， 对对对 啊，这是一个先后顺序， 对， 然后之后就各种主材往里进了， 对，陆陆续续往里进 了, 里进了， 然后自己先规划一下，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先规划一下，核算一下成本， 嗯， 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最好，因为你自己要住的话，保质保量， 嗯， 合同这块不能少， 对 对不对，环保这块也不能忽略， 对，然后最后呢可能才是像墙面材料啊， 对， 要铺地板呐 啊等等啊， 对， 所以这个很多的这种顺序有的时候是可以穿插的，但是有的可能需要一个一个完了之后才可以。 对呀、啊、这块因为好多人在都会说嘛，第一次的话就跟大姑娘上花轿似的啊，第一次哎呀分不清哪个先后次序什么的，一头雾水什么的。但是真正装修一回，装修完了以后特别专业，他下回去的话你包括你任何东西都会跟你讲得很清楚。 没错没错， 对对对、 虽然说装修是遗憾的艺术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遗憾能够 提前 少一点少一点。 对， 所以为什么我说第一步让您搬个马扎往屋里一坐，这个特别重要。就以前也和朋友说，那我直接跟设计师说就好了，但是您得先把您自己的想法捋清楚。 对对对， 您想要什么，这个才能让设计师去给您设计。 对对、 啊、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设计师的话怎么跟你设计啊？ 没错没错啊，你总说给我来一个大气点的吧，设计师晕了， 真的。对 对, 对, 对, 对， 很多哈，包括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壁纸啊，其实它的风格呀、颜色呀、搭配也有很多。 嗯，是的是的是的、 而且呢颜色我们刚才说今年可能流行什么 现代简约一些， 对，然后灰色啊什么的， 对对， 但是可能也许如果您不喜欢，那还得按自己需求来，是吧？ 对对对、 嗯、 但是啊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啊，装修风格跟你的壁纸的搭配是千万不要反了。 嗯 啊，说到反了这一块，就是说那个因为上两天我去一个老顾客啊大哥那家看一下，他为什么就是说那个贴完壁纸没有两年，他需要说我可能人也不差钱啊，需要重新给我 扒了，重新给我换 上，就是感觉这风格不一样。 对对，它是客厅是中式的家具， 嗯， 对，中式的家具，然后用欧式的壁纸， 那是有点不太合适。 对对对对，他说刚开始的话，那个买壁纸说可以啊，但是后期就说我越看越别扭啊， 越别扭。对 对 对, 对，他说这块要改动。 所以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您要选什么样的家具和自己主材，也 要 有一点 搭 配，没错啊。 对对对，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当然也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又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以后时间我们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关于各种主材的一些事儿。好呗，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 购物狂欢节，瑞麟羊奶粉真的是放大招了。新朋友老朋友，无论是看中瑞麟羊奶的新鲜醇香营养高来增强体质的，还是看中本次优惠力度大到令人咂舌必须要下手的，都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进入秋冬之后，温温的羊奶喝下度太舒服了，99元一盒，喝半个月，本套餐三盒，连喝45天，您的坚持身体看得见。 是的，肠胃舒坦，睡眠舒坦，身子骨更舒坦。肠胃舒坦，睡眠舒坦，身子骨更舒坦，羊奶妙不可言，您对健康的坚持守护值得点赞。 嗯， 当然了，同时也要提醒各位，今天订购三盒，不光是羊奶您喝45天一个半月， 嗯， 免费送您的大礼包也真的是拿到手软。 嗯， 内含15件